好丑恶噶。诶，你唔理政治，政治唔会唔理你嘅。 政治好深嘅，我哋唔识嘅。 德国诗人布莱希特曾经讲过，喺各种嘅无知之中咧，最差嘅咧就系政治无知。 政治食得嘅咩？ 系啊，真系食得噶。乜你冇听过政治咖喱饭咩？ 咖喱饭有冇料到噶？ 政治咖喱饭每周政局分析，喺香港已经赤化嘅媒体环境里边咧，拨开云雾，认清事实，宏观视野，本土角度，言论仲有大辣、中辣、小辣。 嗱，呢个啱听啦。香港人最喜歡就是多元選擇，有 A 餐、B 餐、C 餐，逢星期五晚 10點至11點， 政治咖喱飯。 好，啱啱休息翻嚟咧，我哋咪后咧就讲咗叫做 trip trip 旅游里边一啲好得意嘅嘢。头先咧咪后都同阿大英讲咧，嗱，我都系非常，大家都知道我非常热爱单车啦。咁啊，啱啱就去完环台翻嚟，其实我都之前亦都去过法国嘅，我都踩过南法嗰边。其实咧，单车文化咧喺欧洲咧，其实已经系非常非常之盛行嘅。 佢根本就有条路咧，系即系。dedicate 俾你踩單車， 同埋嗱，嗰次我自己就係將香港單車我運過去南部法國嘅，咁但係其實咧喺當地好多人咧，你要租嘅單車係非常容易，同埋咧你而家已經發覺咧有啲單車好先進嘅啦，唔需要用腳踩嘅，叫電動單車，你踩幾下用你嘅動力咧就可以將個單車就可以踩用。 佢嗰個助力啊嘛，係 啊， 叫助力車。 其實呢幾年喺歐洲都幾 hit 嘅，同埋可以租嘅，亦都唔難租嘅嗰、那個過程，咁盡量係做到一個好 user friendly 嘅，咁都可以講頭先我咪後講咧，呢幾年咧開始香港。多了叫共享单车的概念，其实这个单车概念呢在香港就刚刚有了， 不是四大中国四大发明之一，是啊， 不是有一个什么粥粉面饭之外加上共享单车啊， 是啊，他说高铁都是他们发明的嘛， 哦，即是 sorry 了，如果大家看一看历史知道其实这个共享单车概念在欧洲其实已经很多年 了，看看17啦 W17 啦，这个呢我十几年前呢就已经在这个巴黎呢跟塞纳河那里呢就已经是即是周圍踩的了， 有租啲單車。 因為其實巴黎咧，好似禮拜五咧，就會成個巴黎市中心咧，就俾你踩單車、踩 roller， 即係我覺得呢啲咪就係民選政府咯。 同埋佢哋係。有一啲日子特別係唔俾任何汽車入到某啲區，係俾任何嘅 pedestrian 啦，你個行人啦，或者你係踩單車，或者你係機車嘅，你都喺嗰啲 area 好自由出入嘅。 W44 嗱，其實咧啱啱咧，我喺San Jose咧就影咗張相俾大家睇下嘅。呢個咧就係話可能你睇唔到啦，咁遠啦。咁其實咧 day pass 就9.5， 九個10蚊， 即係10蚊啦一日啦。咁如果三日嘅話咧就20蚊美金。呢、這個喺San Jose嗰度嘅，咁就係俾你自己即係周圍踩啦。咁我覺得即係係唔錯嘅。嗱，其實除咗單車之外咧，如果大家去巴黎，緊講巴黎咧，我覺得咧48啦，唔該W48。咁我覺得咧可以選擇下呢、這個，咁我呢個咧，我喺2005年嗰陣時咧，嗱，其實喺三藩市個漁人碼頭都好啦，或者呢個喺巴黎個好似係梵蒂岡宮定唔知邊度咧，佢都有啲 gateway tour 嘅，咁我就好如果大家唔想運動啊，唔想踩單車嘅話咧，咁咪試下去租下呢啲 join 下啲 tour， 佢哋都係用電力嘅去即係推動 係啦， 平衡車 啦，即係而家啲平衡車啦咁啊。 但香港咧用呢只咧都唔出得馬路， 唔出得嘅。咁但係我呢啲咁嘅人咧衰到冇人有嘅、 啊， 我就專登玩嘅，我專登專係玩呢啲 extreme game 嘅。咁其實係嘅，其實旅行要係有啲粉本咧先好玩。 有啲嘢喺香港你冇機會做，你去到外國發覺你就會咁試嘅。 因為咧，你 join 呢 tour 有一個好處就會帶曬去你一啲最即係景點，因為其實你行路咧行得攰嘅話咧，會令到人咧都幾沮喪嘅。如果你唔知道你亂咁行咧，咁我年輕時咧我中意 get lost 嘅，我行去旅行我中意 get lost 嘅，咁我中意亂咁行啊，去睇一啲。唔係遊客見嘅嘢啊，即係明明條路，你話咩香姐你咩桑西西咁樣，我唔會行正面我望兩嘢，哦得啦，即係收到啦。 兜後面入嘅， 跟住我兜後面行下，我試下睇下佢哋嗰啲即係會唔會有啲咩大差別？咁你先可以睇到真正嘅巴黎。如果唔係嘅話，你永遠都行一啲最多人去嘅地方。你話 你嗰啲地方只會見到強國人嘅啫。 是啊，攞住个 LV 袋咁样，咁其实系咪就系你想要嘅嘢咧？我自己嚟讲，我一定系去中意做一啲。其实我去 旅行呢另外一個很喜歡去的地方呢就是什麼呢、嗯、就28號麻煩 W28这些是什么来的呢其实我最喜欢 market。 嗯在欧洲很多的这些叫 fleet market, 很多 fruit 的 market, 水果手工的 market。 或者有些叫 Sunday market,、嗯、或者 Saturday market, 或者 weekend market,、嗯、或 者 night market 都有的、 啊。exactly, 我很喜欢的好像很 好行的。这些有个好处是什么呢我觉得呢就、可以呢、另外、W11 都可以 ,10 和11都可以 ,ok。咁好似呢啲咁啦，好似呢啲咁咧，呢、這個喺倫敦嘅一個橋底，我唔好記得個名啊，真係，死啊！我記得諗住做節目之前，我都想揾翻個名嘅，真係唔記得咗添啊，真係。 其實香港我哋鵝頸橋下邊都有啲咁嘅時間，唔中有啲擺賣嘅喎，咁外國香啲啊？ 第一唔係香啲，係冇臭味。 哦， 嗱 ，OK， 講起臭味咧，我一定要提一提一樣嘢嘅。我唔知點解咧，由中國人經營嘅地方咧，有一陣臭味嘅，真係唔好介意啊。例如話喺美國三藩市嗰區灣區嗰啲地方咧，嗰啲中國人超級市場咧，我唔知點解嘅嗰個賣入到去咧，唔使噶啦，我認到噶啦。又例如話倫敦唐人街啊，咁響如果大家去過就知噶啦，響轉彎度有一間 M&M。專門店好大嘅，咁、我知道喺 M&M 隔離，咁但係因為我都有幾年冇去，咁啊幾年後我再去咧，咁啊帶住啲細路去啦。但係咧，我女大女話唔使啦，爸爸我聞到啦，我聞到唐人街喺邊， 有陣除嘅， 有陣除嘅， 有陣除嘅。 我唔係話即係誣衊佢哋啊，例如話人啊怕即係怕比較嘅，我最中意比較，例如去 Safeway 咁啦，或者去呢個 Costco 啊啲咁樣咧，人哋係冇味嘅。好似頭先我講呢啲咁嘅係冇味嘅。嗱、其實有啲味好濃嘅嘢，例如話芝士啊，又或者芝士可能聞都仲叫。冇乜大味咧，你話 OK 有個係最大味嚟話咩咧？Parma ham，其實都會係幾大味噶嘛。咁、我唔知點解喺倫喺頭先張相倫敦嗰度咧，係完全係冇味嘅。即係或者啲味係香嘅。咁我唔知佢點搞到咯。嗱、呢個就係睇得出咧，外國人經營一門生意同又講生意啊，同中國人經營一門生意會唔會睇顧及到客户嘅體驗咧？所以點解我咁中意去外國公幹旅遊咧？就因為冇嘅人一定係中意開心嘅啦，一定要中意香嘢噶嘛。如果你真係大佬，你成身臭味嘅話，我都唔中意埋嚟你度啦，係咪先？咁所以我覺得呢、這個會係幾唔同嘅體驗咯。呢、這個我好中意去，同埋我好中意我頭先都話行橫街窄巷啦。咁同埋去一啲地鐵咧，去完之後咧，然之後咧就如果嗱你冇踩單車嘅話，就你唯有靠一啲公共交通工具，就然之後，同埋咧，儘量我都唔會搭地鐵，我儘量都係搭巴士，因為搭地鐵你乜都睇唔到。 冇錯，冇錯。 又分享多一個經驗啦，講單車啦。咁有一年咧，就都十年前啦，我喺日本，咁佢冇得租單車，咁我就點咧？其實日本啲嘢都幾平，可以係，我買咗架大約500蚊嘅單車，500蚊嘅啫，咁。當租都抵啦，咁我就嗰幾日咧全程都係踩住架單車喺東京周圍玩，玩完之後咧，咁我就擺咗喺街度衰，咁啊隨你攞啦，即係唔係我攞唔到翻嚟，因為太重啦，嗰啲車咧500蚊，咁你知道唔會好多去邊噶啦，咁但係就即係我覺得係即係都不過講多少少啦，嗰次俾我嘅經驗咧喺日本咧，其實真係都幾安全。安全到點咧？我好多時咧買完嘢之後咧，就將啲袋咧就擺喺架車度，然之後咧就再去另一間 shop 度，出翻嚟係冇嘢嘅。咁呢個令我哋幾安心。相反地 ，OK， 唔該，035蚊，唔該。呢個咧就係我上一次喺美國，終於出事啦。咁你睇下個車牌啦，咁其實咧睇下個車牌咧就知道啦。哦， 8899， 唔關事，係咩咧？是呢、這個喺呢、這個 伊利諾州，你邊個答俾到係？ 係啦，呢個伊利諾州嘅，即係因為我喺 Las Vegas 租翻嚟嘅。咁你見到咧，其實咧個玻璃後面咁嘅玻璃已經爆咗噶啦， 好明顯啲俾人即係老凹啦， 凹咗啦。咁咧都未算啦。咁其實最緊要咧就係話咧34唔該，點解咧？即係而家咧啲，我唔係想講騎羅羅啊， 騎羅羅出現， 我唔想啲朋友出鏡啊。 騎羅羅同嗰個打劫有咩關係咧？ 大家望下我後邊其實係一架車喺度嘅，架車就係喺我哋咁咫尺之間噶啦。咁我想俾呢張相你睇就係咩？喺我後邊就係架車，其實好近嘅，喺間中國餐館度，個老闆氣來氣喘走入嚟同我哋講，佢話一大陸人嚟嘅，佢文球都出死啦，我哋嘅，你快點出去看一下。咁我出去睇，原來我哋架車俾人揼咗。佢話咧10秒都唔夠， 咁啊已經係咁樣噶啦。咁所以咧，我喺度奉勸大家，如果去到即係其實外國咧，你真係啲人都同我再生，我啱啱其實我今年都去過歐洲一個兩個禮拜，揸好耐車。 嗯。 咁所以我啲嘢咧，而家全部會塞曬去行李尾窗，就仲要係見唔到嘅。 嗯。 如果你一個 hatchback。冇嗰個拉出嚟遮住嗰塊冚咧，你一定要咁做。如果係好多時咧，如果你即係我啲聽眾咧，如果你真係話揸車遊邊度都好啦，即係我唔係頭先唔係話你喺日本安全就係、 是、嗯， 攤曬出嚟啦，唔係嘅，即係始終財不可露眼。咁嗰次我哋係衰嘅。 你有乜嘢俾人攞笠咗咧？ 我成個背包俾人攞咗、 嗯。 我最慘，因為我個背包咧真係衰嘅，我係呢啲咧追求啊優質生活嘅，買嗰個包好少少，都係幾嚿水啫。三個包之中得我一個佢唔退翻俾我， 嗯、 即係嗰個賊咧，收尾攞完之後咧，其實喺三藩市嗰度咧都掉翻低，其餘嗰兩個護照嗰啲咁樣，我嗰個咧就乜都冇得剩、 嗯， 包括電腦啦、 護照啦、 我護照好好彩， 就更新， 我真係好好彩，我真係要多謝呢間企業啊，就係33號，唔該，33號 ，OK。真係多謝呢間企業 Google。點解咧？因為嗰日咧我就想去 Google 度買嘢，咁啊咁啱咧，咁我覺得。買嘢咧喺美國買嘢咧，好多時咧佢都要問你攞翻個 passport 睇翻你嘅咁啊，或者一就攞車牌啦。咁你唔係美國國民嘅話，你就攞 passport。咁我嗰次就代咗，同埋咧就無釐喇沙，我覺得可能會用現金咧，就將所有現金所有啊袋咗個個 jacket 袋度，咁啊相當好彩咯。講開呢個 Google 啊，咁啊如果去開。我哋跳得好快喎，啲地方 周圍飛，又去歐洲，跟住又去咗北美嘅喂， 唔係 可以集中少少啊！你講完歐洲嚟先，而家歐洲仲未分享，我見到好多啲好地方 我想講下主題啫，即係從主題去帶動嗰個地方嘅，咁就係啦。咁北歐啊，北歐其實我都哇，真係好似有個網友就話一定要我講咩嘛，講印度嘛。不過講翻講，不如講美國先啦， 講美國先啦。 唔緊，我用嗰個主題嚟帶動啦。OK。Google 咧，其實咧，我覺得即係其實有多時咧，啲人咧去我出去公幹咧，咁我都會嗰次去 Google 啦，咁啊我覺得呢啲咁嘅 corporate 咧，其實幾值得去下嘅。第一咧，咁佢哋冇乜難，冇咩難你嘅。 嗯。 咁同埋咧，你去嗰度咧，亦都唔好諗住嚇去好聲色犬馬，但係咧就可以即係睇下嗰個企業嘅文化。 嗯。 好似而家睇下 Google 呢個啦，咁另外就31啦。咁其實呢啲係咩咧？咁有啲共享單車唔使錢嘅，你 可以喺園區裏邊就可以騎噶啦。 阿豬阿狗都得，即係唔係一定要 staff 嘅。咁因為佢認證唔到啦。咁第二佢不如俾你睇。咁同埋咧真係唔好介意我都即係啲歧視嘅説話，即係佢哋嗰度咧唔會將啲車咧抌咗個河度啊。又或者 整烂咗个车啊，拎 跌咗嘅 话 咧，我见到唔系一次噶啦，见到啲人咧，如果跌咗嘅话咧，见到有啲人系扶翻起嘅。 嗯， 咁我觉得，即系我喺度谂紧究竟发生咩事咧？究竟我哋吓咁，另外啦就30啦，唔该。咁当然啦，个园区我咁啱撞到呢架平时咧，而家你用紧个 Google Map 咧，就系用呢架车嚟去做收集资料。 上高有一个好似一个 radar， 系啦，360度旋转一路就收集啲数据咁样。 系啦，咁而家讲开radar 啦，咁另外有嘅而家有嘢叫 radar 啦 ，radar 咧就系雷达再加 infrared 再加 cam 三样嘢夹埋一齐，咁就系嚟紧我哋自动车，嚟紧无人驾驶就系靠佢噶啦。咁所以我哋而家加州已經開始有啲無人駕駛車試緊，而家等緊政府，我諗隨時一立例，即係一到嗰個 curve 邊個 curve 咧，就係話一個 tipping point， 就係話當嗰個 cost 令到係好 effect， 即係好 cost effective 啦，同埋係就令到個政府突然間一下 OK 通過法例，因為佢都要經過即係其實交通委員會啊，即係嗰類咁嘢咧，一定要通過咗先得嘅。咁我覺得呢啲先進地方嘛，好快嘅先。你知啦，加州係幾 liberal 啦，同埋好肯試新嘢嘅。好似啱啱死咗嗰個三藩市市長咁啦，咁佢啲贊成呢個 華人嚟噶嘛， 帶埋合法化，又或者同性戀啊啲咁咧，佢哋都好即係婚姻啊啲好接受嘅。咁呢啲係一啲即係好開明嘅政府會俾我哋試，即係同我哋梗係唔同啦。我哋香港嚇好笑，琴日我啲台灣朋友嚟到香港。佢話：點解香港滿街都係 Tesla 嘅？我話遲啲冇噶啦。 嗯，都冇依個稅務優惠啦嘛。 係啦，我話好得意噶。通常咧， 外國政府民選的話咧，就點咧？會盡量令到個人嘅生活好嘅。但香港唔係噶，好奇怪噶。你冇差電站啊嘛，你係咪應該要起多啲差電站啊？但香港唔係噶，咁啊，唔俾你買咯。 嗯， 我又唔可以話唔俾你買啊，咁加你税咯，令到市場令到你唔好買咯。所以調翻轉頭嘅啲嘢係即係我投訴，唔係解決嗰個投訴嗰件事。是解決投訴的人， 嗯，啊 ，KO 咗你，咁咪冇投訴咯。 咪就係咯， 幾直接咧？ 將啲問題掃響個垃圾桶度搞掂咯。 好，仲有咩好想？ 咁好啦，另外咧就一定要講下呢個啦。咁因為孫仲要求啦，咁啊二十號咩咧？二十號係一個咧，我自己咧就 依個好多人都。有兴趣想知道，你都有需要去做一啲嘅 business trip 去印度啊？系咪啊？ 咁耐只去一次啫。 系啊，嗰次令你一生难忘咧。 正啊，咁啊， 正 啊， 好啊。 第一晚咧，我哋住咗一间叫鬼酒店啦。 Ghost 唔系鬼酒店咧，其实咧就啲嘢就比较旧啲啦。 OK， 咁同埋咧， 呢间系酒店定咩嚟？ 呢个买嘅泰姬陵。 OK， 咦，泰姬陵嚟嘅咩？ 系啊。 哦 ，OK。 泰姬陵嗰、那个嗰、那个 building 嗱呢个系话佢做得好 even 嘅四条柱咧，任何角度望都系好工整，系一个建筑奇迹，世界吓、 七大奇迹啦 吓。咁、我就觉得即系我自己觉得啦吓。去到就 你覺得空氣環境點？有多人，我記得我做嗰集就講，當一落機去到 New Delhi 咧，空氣就非常非常之差，同埋有好多人咧，當地人，你唔論你係男好女好，都好多人用啲奇怪眼光去望住你，你冇感覺到有呢種嘅壓迫感咧？ 咁我可能冇你咁靚啦。 唔係我都係朋友，係男士嚟嘅。你當係咪 New Delhi 落機先？ 即刻入到 啊！定係有冇喺磅碑落機？你邊個落機啊？ 磅碑 落到機場時，一打開時，你個感覺空氣嘅氣味點咧？我唔係嗱，冇任何嘢想知道。气味俾你感觉点咧？ 我真系冇乜感，冇乜感觉。因为咧之前咧，响个飞机度咧就已经咗先噶啦。啊，咁大家有经验都知噶啦。 系系。 咁接晒你，咁跟住我落机咁啊，有啲咁样咯。咁反而我就落咗机之后咧，去到啲叫 downtown 嗰度咧 ，city 嗰度咧，就反而真系闻到一啲咧，啲便便味啦。而啲便便味唔系人嘅，就系啲牛。 因为周街好多啲动物， 牛 行嚟行去， 牛为主嘅，牛为主嘅， 牛粪啦、 牛粪啦，咁同埋其实嗰度都多马骝噶啦，咁就都可能好多唔同嘅动物啦，流浪狗啊啲咁样。 本地人多唔多眼光望住你咧？去到 city 时候，你觉得有冇啲唔做？ 我又冇 菜咧， 我又冇呢个感觉，我真系冇呢个感觉，我纯粹即系可能我亦都冇留意呢样嘢啦，咁可能有啩，我都唔知道。你知道我哋呢啲成日都俾人注意噶啦。 OK OK， 即系一个黑暗中嘅萤火虫，去到边度都受人注意嘅。明白。 多谢你用呢、這 个。OK、好。OK， 咁你去到印度，你介绍有咩culture shock， 啲文化嘅冲击一定要有噶啦。阿明一定要过问你嘅。 一定知噶啦，呢啲就即系嗰边啲人咧，真系最吹水嘅。 系。 哇！ 吹水样嘢其实 international 噶喎，其实。 但系佢哋咧可以吹到咧。即系嗱，我讲生意先啦。我同你讲，我要1000台，我要10000台。你几多俾一个好价我 ？Give me a best price 啦。OK， I will buy you a 咖喱。头有冇令啊？ 咖喱 chicken 啦。Give me a very good price 啦。咁咧，咁啊，通常咧就最终咧，佢都系买一个，跟住仲要唔找数，有啲系。 即系同你讲，我要买10000台，定系点？可能买一台，仲要系欠争你钱嘅。 即系。佢同你講啲嘢咧，你真係即係以前我哋一個阿明可能知嘅，呢叫咩咧？信義城啊，有一個珠寶咧叫信義城，即係信兩城。 信兩城啊！ 其實唔係，佢係義城，好似叫 哦信義城。 信 咁，你譬如你去到印度嘅時出 trip 啦，咁咪等於同佢哋要好多嘅應酬啦，你去到印度嘅應酬，同我哋去國內應酬嗱，中國國內應酬就成台都有嘢，跟住又飲啦，咁去到印度點啊？ 嗱，其實你大家如果食過印度餐，你知啦，佢好少好多小碟喺度， 好多小碟，好多唔同嘅醬汁喺度噶嘛。 係咁，而嗰度亦都係嘅，咁亦都真係。 有冇相睇啊？印度 冇喎，嗰次冇影相喎，真係。但係咧，因為用手食噶嘛。 係，佢咁去到點咧？佢哋叫都係成台嘢啦。咁有好多印度嘅小店，好多醬咯，咖喱咁睇啦，咁你點處理咧？ 嗱，其實首先講先啦，咁印度人同好多歐洲人都一樣啦，日本人都係噶啦，佢請你屋企食飯咧，係一種尊重嚟嘅。咁嗰次咧就好榮幸地啦， 上佢屋企食， 上佢屋企食，我好開心，因為其實佢話帶我出街食，我反而唔開心，因為你今日嗰啲嘢，你想帶我酒店，我仲嬲，我就係想食一啲你哋嘅嘢， 真正嘅印度菜， 好一餐唔好一餐，咪試下先咯。 嗱、啊，又講另外，我已經提我講翻個問題喺印度嗰度啊。但係大陸唔係喎，大陸啲人咧好怪喎，佢出 trip 咧係中意揾中餐館嘅。 嗯， 佢哋食唔慣。 去飯店，佢哋好少帶個朋友 business 嘅客會上屋企食飯。 我意思 係 話大陸人出 trip 咧唔中意食西餐嘅，佢哋 點都要翻唐餐。 係啦。咁、哦、咧、okay? 就甚至乎咧煮牛扒咧，佢叫 well done 都算啦嚇，呢、這個人口味啦，都要攞啱老乾媽出嚟。 我以為佢用筷子再食，跟住 老乾媽。老乾媽啊，不過佢哋真係好多都唔識用刀叉嘅， 佢用筷子食嘅。 咁講翻印度嗰度啦，咁佢咁熱情招呼我哋啦，咁我梗係開心啦。咁終於解咗個謎啦，我真係冇刀叉俾我哋嘅。 是 真的有一塊蕉葉，然後用 手 咁樣。 咁係咪真係左手右手講下點用啊？ 咁我又我冇理由問人哋噶 嘛。咁你咪 study 下佢食飯時候佢個 practice 係點樣啊？ 嗱，咁呢個咧，我覺得係個你自己嘅呢，即係個你自己嘅習慣嘅啫、嗯。如果你係左手人，你咪用左手；右手咪用右手咯。不過我就去廁所嗰度咧，就見到真係冇紙巾嘅，但係咧就有一個水喉一定有嘅。 嗯， 明白未？ 嗯， 明白未？ 都 OK， 有 答咗啦。其实我你自即系听众你自己串连翻嘅咧， 串连翻。咁但系你食嘅时候，你都系用手去食嘅、 啊， 即系用翻你自己喜好。譬如我系左右人，我用左手食啦。咁 OK， 咁跟住再去厕所咁啊处理，自己两个方法处理咗啦。 系啦， 但系已经系比较文明啲噶咯，系咪啊？你有得冲 嗱，第一佢已经系、 欸、抽水马桶咧， 我真系冇印象呢、這个。我冇唔 好好 太耐太耐冇睇啦， 但系踎咧， 我真系唔记得咗啦，冇睇啦，冇留意到呢样嘢，但我就系留意呢个咁嘅点咯。咁但系即系可想而知咧，即系大家嗰个文明嗰、那个，即系大家其实好唔同。我冇话高定低啊，呢、這个人哋即系可能即系个农村社会啊，或者咁样。其实你头先讲得啱嘅，佢已经系响Bombay 已经系一个New Delhi。Bombay 已經是一個叫相對先進的、嗯、 絕對是先進的地 方來的，那他所以呢他家裡已經是真的叫企理沒什麼味道了、OK， 相反地呢就、啊、講開飲食文化啦，那我再撐由印度飛去西班牙了， 哇就很大 contrast， 由印度吃咖喱就去到吃這個 tapas， 沒錯。那呢那話說啦下21啦，唔好睇我哋个衰，唔好睇我个衰样啦，即系唔好。 呢个明显系你啦， 唔紧要。OK，anyway， 嗱，冇须嘅呢个， 冇 须 嗰时，冇须嘅嗰时，好多年啦，十几年前啦，嗰阵时咧，呢间餐厅咧，咁话说有个原因嘅，嗱，咁我有咩唔同咧？我想讲啲文化上嘅差异咩咧？就话咧，话说本来我哋去唔到呢间餐厅嘅，但系因为咧，我哋嗰晚咧就做完 exhibition 啦，咁啊有个中国嘅司机，咁咧。就唔係司機嚟嘅，佢都係有份參展嘅。咁啊，車翻我哋去酒店一齊走嘅，一同一間酒店嘅。但係呢位哥仔咧，就可能係唔聽人勸嘅。咁咧就揸好快好快，就死都要揸住條快線。我話不如你行條，我都唔敢叫行慢線啦。不如行中線啦，令到自己有啲 alternative 啊嘛，係嘛？進可攻，退可守。但係佢唔係嘅，佢咧。就堅持要揸快線，仲要抌到好快，仲落緊啲雨。結果咧，我就 miss 咗好多個路口。嗰陣時係未有 GPS 喎，咁一路咧就去咗一笪地方，就係呢個啦，008啦 ，Western。咁其實咧去咗呢一笪地方咯，名咧我又衰嘅。頭先我諗住上網前查翻個名嘅，叫好似叫 Scavia。如果有讀者嚇，即係有啲城寨讀者比較 好國際化噶嘛， 國際化噶嘛 ，international。 在西班大約如果坐火車兩個鐘頭去到的地方專門是吃乳豬的。而你看到這條水管其實水管來的是羅馬時代的時候羅馬士兵過來起的一個輸水管來的很出名的。我孤陋寡聞我第一次去看到很宏偉的。那裡原來是剛才那間餐館就我們那晚其實很餓了做完展覽已經五點鐘了。結果那位哥仔就點文化差異呢其實我想說就是其实大陆人有时真系几唔听人劝，就觉得自己啱咧就我钱啊，跟住咧钱一路自己走错咗，行多咗三个钟头嘅冤枉路，就去咗呢个地方，就原来咧就咁啱就俾我揾到一间全个镇最后一间三门咁滞噶啦，就食咗个超级好食嘅乳猪，咁原来咧我收尾翻嚟睇翻啲旅游杂志咧都介绍，原来呢个地方咧系食乳猪好出名嘅，咁咧。所以啦嚇， 塞翁失馬啦，咁 又塞又錯著啦。嗱，而家時間雖然我少少 over 咗，我都想聽多埋少少啊。大欣俊有啲好得意嘅古仔要講嘅，咁啊，大家冇轉冇熄咗，係繼續講。 有咩古仔啊？ 你繼續有講噶嘛？有好多得意嘢未講噶嘛？ 哇，好多喎！咁其實 揀幾個精景啲嚟講下咧。 哇！你OK。你突然間咁講，我都真係講翻呢個先啦，講埋呢個先啦。咁亦都係嗰個係我第一次飲呢個 Sangria。 哦，嗰個點啊？ 其實我係中意，我係中意呢啲嘢嘅，我係中意呢啲嘢嘅，開心心啊， 甜甜地啊， 咁樣啦， 粉紅色咁樣，好 fancy 好靚嘅， 係啦，要好飲嘅。咁另外啦嚇，最後啦，咁啊想講一講啦呢個有陣時咧去出 trip 咧。咁啱啦，我都會就翻一啲嘢嘅，例如話005啊。005呢個係咩咧？係話説咧，前年我就咁啱咧去呢、這個三藩市，呢、這個就係嗰、那個啊死啦！嗰、那個廣場我唔記得咗，名都唔記得咗咧。落咗飛機之後唔記得曬啦。 Madison 呢邊度嚟㗎？呢個 三藩市啊， 三藩市 downtown 其中一個 square 係啊 square 嚟 嘅。我見好似見到一個叫做説出真相。拒絕遺忘， 好明顯啦！呢個係 六四一個嘅 slogan 啦，呢個 六四紀念歌。 嗰位男士係邊位啊？ 我唔記得咗，係嗰啲籌委嗰啲咁啦。 即係嗰一個活動嗰時係近六四嘅， 直情六四嗰日。 六四 咁啊，嗰日就見到好多好多唔同嘅人喺度啦。咁我覺得有陣時咧去下呢啲咁嘅地方咧，同唔同嘅人交流咯。咁我都嗰度咧有個主辦單位啦，咁咪有啲好有心嘅香港人啦，同埋有啲大學生啦，咁咪薪火相傳啦。咁啊，我覺得同佢交流咗，咁傾下偈咁樣，知道哦，原來佢哋喺嗰邊點嘅生活啊，咁樣咁，即係我覺得呢樣嘢可以咁。咁另外啦，就我翻嚟之前啦，咁都去咗一個喺灣區度咧一個聚會啦，咁我冇帶上嚟啦嚇，咁啊當晚嘅嘉賓都幾鼎盛啊，你見到有邊個啊？ 我見到有啊，戴耀廷啦，跟住有啊程翔啦，跟住有歐嘉倫啦，跟住有馬岳啦，跟住亦都有啲 仲有李吳三桂咧，咪阿 Martin 呢咧？ 嗱 Martin 啦，咁另外仲有好似話係阿一啲嘅 曾玉成， 曾玉成啦，另外仲有前中聯辦啊一位即 係 黃振文嘅徒弟啦，都一個其實有時我哋去旅行咧，有一啲你或者你可能。我都會有時去啲地方，啱啱遇著當地發生一啲事，或者一啲嘅 ceremony， 或者啱啱嘅 seminar 咧，唔好以為覺得喂呢啲嘢去到旅行應該都係玩嘅啫，有時唔係喎。我記得我去台灣嗰次，我去一個嘅澎湖，啱啱撞到漢光演習。其實你唔知噶嘛，原來係實彈，咁嗰日仲係阿蔡英文特登去到嚇，砰砰聲佢落喺現場咧，去依個嘅海灘睇佢哋嘅即係海軍陸戰隊個演練。你係人哋係冇遮冇掩，俾你可以見到。嗰啲嘅海軍陸戰隊咧長灘，所以就正話齋，我都好承認有時去旅行咧，有啲 unexpected 嘅嘢，有時你可能 plan 咗今日去邊個景點，但有時 it's so happen 地嗰度可能有啲好大嘅 event， 或者有啲嘅紀念活動，或者當地嘅 festival， 咁我覺得冇錯過咯， 絕對正嘅， 好值得噶。 我有一次都見到嚟話有啲為同性戀啊，為人權啊，又或者響三環市咁樣有啲嚟話為呢、這個homeless 嘅人去爭取啲權益啊，咁樣我覺得即係你可以睇得到嗰個地區個社會嚟話你對一啲弱勢嘅社群你肯關心嘅話，即係證明你真係好在意佢哋，而唔係用口講，轉頭又跟住要人哋嚇兩日之內搬走，人哋調翻轉。是想辦法俾個地方你，咁如果大家知道咧 ，Berkeley 啦，咁自然喺嗰度有個市鎮，有個中間有一個好大嘅花園，係專登俾佢住嘅。雖然有啲人喺度投訴話，哎呀整到臭曬，咩複雜咗，咁但係我有個朋友美國嗰個美帝朋友，佢講得好啱嘅，真係好認同嘅。你一個地方如果乾淨到你唔可以容許有露宿者或者有乞衣嘅話，你呢個城市唔係一個真城市嚟嘅。呢、这個城市應該係多樣化，你應該要用你嘅德政去改變到佢嗰、那個經，即係你話嗰個你話露宿者點可以令到佢冇，而唔係夾硬趕走佢咯。係嘛？咁但係有啲地方係乾淨到趕走嘅，包括而家我哋嚇偉大祖國北京咁樣，趕走咗人哋，你就冇啦咩？呢件事。 譬如頭先都講咗咁多嘅你地方，可能亞洲、歐洲、印度即係國內，有冇啲地方你覺得嗰個 trip 嘅旅遊？ 是有啲 unexpected 嘅新發現，係覺得好想分享咧？最尾 死啦！ Eddie 咧有冇啲好特別嘅？你覺得啊，好冇預備到嘅，今次好辛苦之後，咦？但係我有一個好特別嘅旅遊之後嘅經驗體會，令到你而家都好難忘嘅。 我好嗱近比較近期啲啦，因為我冇乜啊係誒講下歐洲過時嘅，我知道。 我知道，所以臨尾 啊，照講啦， 係啦， 係啦。因為歐洲咧，我三月去咗一次歐洲，都兩個禮拜揸車，由荷蘭揸到落去意大利，都幾遠下嘅。咁俾我感受咧，就係話歐洲你一定要細味啦。咁同埋咧就我喺歐洲咧最開心咧就係人。因為我例如話我住 Airbnb， 我住租 Airbnb 嘅，咁我非常之開心地咧喺德國度咧住嗰陣時咧有兩對老夫婦，即係一對老夫婦 ，OK， 咁。第一日咁我就攞支酒，Whistling， 即係佢哋嘅德國白餐酒，請佢哋飲。跟住第二日佢敲我門，叫我一齊去。咁大家一齊聽歌，咁我播啲歌俾佢聽。然之後咧，佢老婆起身跳舞，然之後我同佢一齊跳。我覺得呢種體驗咧係，哇！你係唔係用錢去感受到嘅？令我年青嗰時啦，咁我以前都 backpack 過個嘅，咁我半年去歐洲。咁都係攞住個背囊，咁啊，唔係半年嘅，即係幾個月啦嚇。咁攞住個背囊，咁啊瞓火車站啊啲咁樣啦。喺火車度識咗唔少嘅人，咁跟住佢帶我佢屋企住咗一晚，食咗一餐啊啲咁。呢啲就係一啲好意外嘅體驗，冇預計到嘅。咁亦都係我最中意嘅。咁亦都體驗到，例如話原來好多backpacker 咧都係一啲呢位男仔去啊。對唔住，我喺嗰度見到幾個日本妹。韓國妹自己一個，當然嗰陣時候我年輕嗰陣時候，梗係舐舐嚟啦。仲要喺同一架火車度傾偈啊啲咁樣，咁好開心嘅。即係呢啲就係我覺得旅遊真正嘅體驗，人。其實圍繞住係人同埋文化，咁亦都令到自己學識好多好多嘢喺佢裏邊，同埋學識獨立啦。咁呢個亦都係我都建議啲父母啦，如果可以嘅話，俾啲細路，例如話高中畢業之後或者大學畢業，俾佢自己去一個嚇。 长少少嘅 trip 啊， 冇 planning 嘅 trip，你唔好帮佢报埋啲咩铁 X 啊吓，美丽 X 啊啲咁样去报名，唔好啊，等佢自己乱去啦，去到边咪瞓到边咯，男男女女冇嘅，人哋外国都系咁样啦，咁我觉得即系当然啦，生死有命，富贵由天，咁你得到嘅嘢就系话你自己学识独立，同埋你学识 take risk， 因为其实如果你唔 take risk 嘅话咧，即系我不嬲，如果大家以前听我节目都知，我好中意 take risk 嘅。我覺得人是要尤其去旅行的話，如果不是的話，你所以我很喜歡，我忘記了 Discovery Channel 還是應該是 Discovery Channel， 他說 Let get lost， 我很贊成，即是你不 get lost 的話，你怎麼會 discover 到一些你未見過的東西呢？你經常下下你都見到的，那這個也是我自己的座右銘來的，那包派回在我生活嗰度我都會，咁所以今次歐洲除咗個對夫婦之外，另外荷蘭我覺得成條河你唔好揸車，唔好咩成啦，租單車好乜都好，用腳行啦。咁同埋令我知道一啲小店睇下啲小店啊，同啲鋪主傾下偈啊，包括有一個做皮具嘅，咁原來佢係一個律師嚟嘅，佢唔做，佢走去做呢啲，同埋佢話我係機嘅，咁我話哦。good， OK， 跟住我話咁跟住大家傾下偈交流咗，咁跟住佢話我中意做皮具，做得好靚啲嘢，咁我覺得你唔做律師走去做咩咩咁，我跟住我話我又好欣賞你件 T-shirt 啦，呢件衫好靚，我覺得好靚，之後又喺交流咯，咁覺得呢啲係一啲好寶貴嘅經驗，唔係一啲跟團去到見到個景點，咁跟住食嘢，跟住影相食嘢咁，我唔係話唔影啊，即係我話即係。除此之外，你可以做多啲啲，就係同當地嘅人交流。講到最後一個啦，咁啊，有一啲Airbnb 屋主咧，到而家變咗我 Facebook 嘅朋友。咁我前有一個係東歐，我唔記得咗係愛亞美尼亞定係唔記得邊個嘅一個東歐國家啦。佢我租嗰陣時咧，係佢女租俾我嘅，但係收尾原來住嗰陣時咧，就佢阿媽喺度。佢阿媽以為好老啦，原來唔係，都係四廿零、五廿零歲嘅啫，係一個退休教師，自己中意彈琴、彈吉他、唱歌。咁有一晚咧，都同佢飲酒喺度喺度唱歌咁樣，佢老豆啊個仔啊啲咁一齊喺度出嚟，大家喺度咁樣。跟住咧，佢間唔中都 send 啲相俾我睇下，我哋屋企嘅花園又變咗啦，多咗兩隻鴨啦，啲鴨自己遊過嚟嘅，喺荷蘭嗰度。我覺得嗰種感覺。 何求呢？ 是啊，所以其實我想去到今年2017年最後一集的孖寶遊世界，其實我們已經差不多很多的地方東南西北都去過。其實最後一集其實都想帶回去主題，就是旅遊。我想正正是每一趟旅行都有它的意義，無論有多遠，其實大家都應該要珍惜每次旅行裡面那個，不要只是風景吃東西都緊要的，而是多一些的文化上交流和多一些的思考，其實可以 enrich 我們的人生很多 experience。 所以其實我們今次很開心，今天大英也都去了美帝那裡去深造，回來香港的時候多了一些的體會的，因為我們離開了我們的地方之後去到外國的時候，才要更加珍惜我們擁有的東西，或者多一些的體會反映我們自己人生裡面不足夠的地方，或者我們現在有的東西，其實很多地方你說我們很自由仍然可以旅行，是一件祝福來的，很多人是不可以離開自己家的，你明白吧？ 西藏咪咯， 西藏好多人啦，或者而家留下啦。其实好多人咧，我哋话我哋嘅 physically 自由，我哋嘅思想更加需要自由。 系啊， 咁所以其实我哋又正正地，可能你话好老土地都讲翻旅游嘅，唔系净系我哋嘅 physical 咯，我哋嘅思想、我哋灵魂能够自由咧，都系好紧要。如果每样嘢咧，我哋去旅行咧系冇意义嘅。 你去到地方，你仲系挂住攞住罐老干妈，仲系要食翻中国菜。你不可以試一下新嘗試的話，其實你真的等於 同埋嘗試去旅行的時候，當然我們出去旅行要用個手機，可能有 GPS， 可以盡量都我會 cap 咗個 map 咧，我就會行，或者我就算嘅啦。咁我又唔會成日都會望住部手機，因為我覺得咧旅行咧多啲去望，多啲去傾偈，去 feel 下摸下，你話臭都好，索下，因為其實臭味都分好多隻噶嘛， 五味嚟，即係人嘅。其中一個體感嚟， 同埋冇用覺得去到嗰度就係大爺，因為雖然我哋會係可能你會去消費，但係實諗下，其實當地好多人都係活得唔係咁舒服嘅。我哋都要用一種比較 peace 嘅心咯，即係我去旅行時候都用一種嘅心態，冇覺得使錢就係大爺，我嚟到依度就係去俾錢你。咁我會覺得我都好抗拒依啲咁嘅心態。 補充一句啦，我去日本咧，同於同屋企人去咧，因為有細路啦。早年佢仲細嗰陣時咧，我每一次喺機場都 brief 佢哋噶啦。你要比日本人更安靜、更有禮貌。 嗯， 因為我哋掛住一副中國人嘅面孔，可能你未必分到啦，但其實你分到噶、日本人分到你嘅。咁我哋要做好自己先啦。 嗯， 咁因為你要尊重人哋嘅文化，例如喺個地鐵啊嗰啲度就唔好盡量唔好玩手機添。 嗯。 講電話一定得噶啦，所以前嗰排有條友俾人哋執個劑咧，喺東京嗰度，我真係嗰啲即係抵死啦，真係我真係啲熱烈地彈琴啊，即係仲要大大聲聲咁樣話做咩啊？即係又係嗰種咯，暴發户心態，沒有我們，你們死日本死定啊！咁我哋唔可以有呢種心態，我哋一定要有一種謙卑嘅，同埋你到人哋嘅地方，你要尊重人哋文化。我咁相信城寨嘅觀眾唔使聽呢啲嘅咧，佢哋知嘅。 我哋城寨嘅網友其實都係 講人講地好難講， 係好高質素，同埋但希望呢樣嘢能夠大家可以係相傳俾自己身邊嘅朋友啦。即係呢種嘅概念，呢種嘅 philosophy， 其實唔係淨係適用淨係聽我哋節目嘅人，我哋都希望能夠多啲香港素質，即係質素嘅香港人啦。我哋要質素， 我哋要打造一個。 我哋唔打咗，我哋唔想打一路，我哋希望能夠我哋係一個好嘅 sample 咧，出去旅行就得。因為我每次去台灣，我記得我住喺金門時候，我係住喺一個當地金門人嘅屋企嘅。佢話咧 ，Joyce 係咪我男朋友一齊去時咧？你哋係當中我哋最好即係 quality， 即係好好嘅客人，因為我哋好多嘅分享，高質素。我聽到一樣嘢係更加開心啊，因為覺得喂，我哋香港嚟嘅係一個高質素，因為佢招呼嘅有好多國內遊客或者其他東南亞嘅人，佢話原來香港嘅遊客嚟到依度係好質素嘅，佢哋嘅文化知識啦，佢哋好守禮貌，我哋好安靜啦，同埋同佢哋傾好多偈，了解多啲台灣嘅文化。他們的面對的困境，我們因為大家都有很相似 的境地，所以我臨走的時候那個叫蔡大哥和我走的時候Joyce 你是我們 so far 我們開民宿裡面最高就是好好一個好客人，希望能夠再回來的時候，我聽完之後我覺得這個就是我很 proud of 就喂，我們真的希望能夠做一個好的 sample 出到去，令到當地人會喜歡我們，不要覺得神憎鬼厭先，這個很重要的，即我們做回好一樣東西，其實人家會 feel 到你是一個好的，不是只是遊客，是當你一個好的朋友。我都希望即是城寨朋友在明年可能大家很快來緊年尾可能也都會旅行或者去度歲，大家去旅行的時候都可能會聽完我們這年節目裡面發覺原來可以去非洲的，原來國內都很好玩的地方，歐洲、台灣，我試過用 單車旅行，試過用不同方法旅行，或者好似阿大英講，去用出 trip 的心態留翻喺當地，能夠早啲旅行的時候，其實都有好多嘅即係體會啦。咁好啦，最尾最尾啦，咁啊阿大英啊，好快遲啲又翻過去，有冇咩説話同城寨嘅朋友，或者同貓遊世界的朋友講？短 貨金，貨金，冇貨金嘅。Anyway， 新年快樂啦，係啦，好耐冇見大家，咁啊，希望大家繼續支持城寨。OK， 就係咁多。 哦 ，OK， 咁好真實啦，簡 以前有1872999嗰啲咩香咩嗰個 下低匯豐銀行，大家要支持啊。 而家冇啦，咁啊唔使支持。 我唔使支持啊。 唔係啊，我唔知啊。 OK， 咁其實 繼續支持呢個節目啦。 繼續支持，希望貓寶遊世界，因為其實都過去大半年都去咗唔同嘅地方啦，咁都要希望發掘一啲新嘅 angle 啊，一啲嘅新嘅朋友上嚟分享多啲嘅旅遊概念啊。原來公幹都係一種旅遊嚟嘅，或者踩單車用運動，或者用唔同嘅方法旅行。如果你有啲好嘅 idea 咧，都可以留言喺我哋嘅 Facebook 嘅。好，咁啊就去到2017年嘅最后一集啦。咁啊，多谢大恩啦，重金礼聘嚟到我哋嘅节目做我哋最后一集嘅嘉宾啦。好，咁我哋下年2018年再见， 拜拜。